女同学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文文弱弱的好学生会上手打自己，争望好一会儿要过去打他，被身边同学拦下来。季彤蹲下来，小心地把蝴蝶从扫帚里取出来，他的翅膀似乎被折断了，他将它捧在手心，不敢随意触碰。 你死了吗？你动一下。 走廊上堵得水泄不通，闹到楼上学生都来看热闹。季彤完全没听到旁人在嘶吼些什么，他急得一头汗，慌得哭起来。 你起来，何方？ 蝴蝶动了动翅膀，他顿时停下心来，无力地坐到地上，再抬眼才注意到赶来的老师。季彤被班主任叫去训了一顿，最后跟那女同学道了歉，毕竟打了人理亏。何峰现出原形来，笑着看他。 好晕啊，脑震荡 了。你还笑，我差点以为你死了。 我死不了，我只记在他身上，刚才没有控制好，一时出不来。 你不要再变蝴蝶了。 好，对不起，让你担心了，我去教训他。 别，算了，你没事就好，快到教室了，放学再说，我先进去了。 好。 何峰后天过生日，季彤想着送他些什么。 烧纸是不是太俗了？他一个当官的，应该也并不缺这些金银，可别的又不知他有什么喜好。算了，等问问他吧。 临近凌晨，何峰陪季彤写完作业，他躺在被窝里，露出半张小脸，看着他问：“ 你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 没有什么喜欢的。” 不可能，一定会有的。 我喜欢你。 这不算，别的东西。 没有。 嗯。 我喜欢听唱片。 唱片？ 嗯。 我怎么不记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从前你房里放着一个留声机。 那时候只当是一个摆设，后来喜欢的。 那你有喜欢的音乐家吗？ 没有。 或者哪种风格的曲子？ 也没有。 那常听些什么？ 不知道。 那你这算什么爱好？你忽悠我的吧？ 忽悠你做什么？好听的都喜欢。 好吧。 被子拉下来一点，别捂住鼻子。 我要睡觉了。 好，等你睡着了我再走。 季彤弯起唇角，什么话也没说，闭上了眼睛。过了一小会儿，他又微微睁开眼，发现他还在。何峰朝他皱了皱眉，季彤立马闭上眼睛，微笑入睡。生日前夜，季彤悄悄出门，与何峰来到楼下。 大半夜你跑出来干嘛？ 何峰略有不满，追问几遍，他却一字不答。季彤怀里揣了个小盒子，蹲在地上点火。何峰隐隐感觉到，他似乎是要烧什么东西。 给我的。 不许偷看，等下你就知道了。 何峰安静地看着他捣鼓，还听见他嘴里小声嘟囔些什么。还好今夜无风，火烧得挺猛。何峰往后退了一步，他现在魂体不同以前，离火太近还是有些受不住的。忽然他的面前出现了个小盒子，正是季彤刚刚烧的东西。 姬彤看向他，站起身来查看手表，0:02，不算太晚。送你的生日礼物。何峰一时间不知所措。姬彤看了眼地上的盒子，又看向他。 不要吗？ 何峰回过神，捡起它，小心地拿在手中。 是什么？ 你拆开不就知道了。 何峰将盒子转过来，看着上头的蝴蝶结，轻轻拉开，缓缓拆开盒子，取出里面的东西。是一个黑色的 MP3 和一根耳机。 之前问过你喜欢什么，你说你喜欢唱片，我找了好久，留声机太贵了，我还买不起，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这里面有很多歌，都是我喜欢的，还有一些不同风格的，我都下载了，你听听看。 何峰依然无言，他看上去略紧张，连插耳机孔的时候都错位了一下。他认真地找出开机键，按了下去，他却丝毫没反应。姬彤见他不亮， 是不是不管用啊？ 何峰戴上耳机，还是没有一点声音。阳间东西过来，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小东西发不出声。姬彤一脸认真地凝视着他， 怎么样？有声音吗？ 何峰看着他期待的眼神，点了下头。 嗯，有。 是什么歌？ 不清楚，钢琴曲。 姬彤表情立刻放松下来，甜甜地笑起来。几百首，他并不记得歌曲顺序，也不记得具体都有哪些，更信了他的话。 喜欢吗？ 喜欢，谢谢你。 何峰边说边宝贝地握在手心。